阿根廷共产党在线国际问题公报各地新闻，最近载文报道了南朝鲜人民坚持斗争，反对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的消息。